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上演情绪的演，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唱这首新鲜的叫做李思松，曲子其实也是出自他的创作。李思松和李伟松，其实从名字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人的关系。在华语乐坛当中，这对双胞胎的兄弟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他们不仅是唱作俱佳的音乐人，也是金牌制作人。80年代在新加坡出道以来，他们制作了很多的大腕的专辑，比如说张学友、林忆莲、那英、梁咏琪、蔡依林等等等等。而他们的音乐启蒙之路呢，其实和大多数的音乐人是比较相同的，从小就学习古典钢琴，慢慢的在音乐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自信。他们的成名其实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有16岁，参加了新加坡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雾锁南洋》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的创作大赛，结果两个人双双都入围了前10名，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这是他们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写给当时的天后级的人物黄莺莺演唱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怒海平踪》。 长江湖畔深醉，洒热血不掉泪，水深似永相随，但你叫我心碎，好情话多情泪，起窗外晚风吹，怒海茫茫，平踪何处去，走遍天涯也要把你追，情难断意常在，心里他是谁，我为你垂死不悔，你可曾为我流泪，长江湖畔深醉，洒热血不掉泪，寻知己共举杯，生尽欢，死当睡，情难断意常在，且为且心不悔，只问你一句话，你心里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 这首时间非常短的怒海平踪呢，为李伟松和李思松两个兄弟带来了巨大的名声，也引来了很大的争议，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实在是太年轻了，甚至不到20岁，于是呢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说他们其实是不是找了一些枪手来创作歌曲，根本不是他们所写。 这些质疑对当时还很年轻的两兄弟来说打击非常的大，但当时父亲的一句话让他们迅速地振作起来。他的爸爸告诉他们说，时间就是答案，你们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才能够为自己证明。所以后来他们接二连三为很多的新加坡的电视剧写了很多的歌，也终于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华语乐坛里的兄弟连李维松和李思松的音乐作品。在他们出道的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的华语歌曲呢，主要是以翻唱为主，而李伟松和李思松他们两个兄弟的创作作品在当时的新加坡引起了非常多的轰动，两个人也小有名气，因此呢成为了小虫老师旗下的签约歌手。他们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兄弟们》，这张专辑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除了演唱作曲还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二十岁出头的李氏兄弟也是由这张专辑开始了制作人的生涯，当中还有一首歌后来被香港的著名制作人欧丁宇听到，也开启了他们不一样的音乐路。这首歌后来被张学友亲自演绎，名字叫做《青青》。 废墟门和墙边飘飘珠母，破破碎碎如连月眼泪，始终你明谁令你他去，只好假装再次相聚，怀疲倦身躯拥一地纸碎，我在地上与伴你睡，光亲亲静吻吻，躺过之地还亲亲，在故居我看见我们方知共对，即使屋里并没有谁，始终未明谁令怀疲倦身躯，拥一地纸碎， 上眼睡在故居，我看见我们仿似共对，即使屋里并没有谁， 李氏兄弟写的这首歌原来呢是国语版本，后来被欧丁玉收取之后改成了粤语版本，也成为了一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的插曲。这在当时的华语歌曲几乎是靠翻唱的新加坡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感觉到惊讶和骄傲的事情，也是这首歌开启了李氏兄弟和张学友的密切的合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李伟松写给张学友的第一首的他的成名曲。这首歌的故事其实和电台有关系，那是有一天伟松在回家的路上，当时的收音机的电台节目呢正好在播一首老歌，是尤雅唱的《为什么春天要迟到》。那个瞬间李伟松突然想到他的妈妈在陪他玩的时候轻声哼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不来花儿也哭了。想到这里他感慨万千，然后他走到家门的时候就恰巧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那位朋友恰好也听到了电台里放的那一首歌，于是他们就合起来写了一首歌，并且把这首老歌的一瞬间融入到了其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

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再不是意外就能成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 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李思松大概只有20岁，开始有了一些情感上的经历，他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去开始一段恋情的时候，会找一千个理由说服自己要奋不顾身的去爱，而一旦面临结束，又会再找一千个理由说服自己这个人其实并不合适自己。所以爱情其实开始的容易，要维系却并不简单。当年的李思松有感而发，就写了这一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我等到花儿都谢了，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两首歌风靡了华语音乐圈，连锁的效应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他们邀歌，找他们制作唱片。而陈晓东发行的国语专辑《比我幸福》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得，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望着荒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

找到了我所写的，可有幸诉你与我往日为何？不欢的消失了吗？新欢中可有如我爱你如我那么多？但实在付出归后，原来情人不是我，更爱你也是奈何？实在实在不想看，然而旁人不是我，想的心不想。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华语乐坛里的一对兄弟连，李伟松和吕思松的音乐作品。作为制作人，这对兄弟呢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比如当年他和蔡依林的合作。其实说到他和蔡依林的第一次合作，应该是在蔡依林刚刚拿到选秀比赛的第一名，刚刚入行的时候，那是他的第一张唱片，还只有十几岁。每到录音休息的时候呢，蔡依林就在做作业，因为他还是学生，总是要赶上他考试的周期。因为 学生气质比较浓厚，所以呢，写歌的刘伟松就想，能不能给他的歌曲当中一些悲伤的情绪。那时候他所在的公司催促他要尽快的写完一首歌，恰好他搭上飞机去到台湾，如此紧迫的时间，所以呢，他只能够拿着纸笔在飞机上来写，因为落地的时候这首歌就要交卷。当时他听说了他跟一位著名音乐人的爱情，但是后来并不快乐，于是呢，李伟松就给他写了一首心碎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假面的告白》。连续推出了两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还有《城堡》，这两张专辑里面分别收入了李思松和李伟松兄弟写的《假面的告白》还有《柠檬草的味道》。这两首慢歌让蔡依林的 抒情的唱功也得到了很完美的体现。这张专辑当中，李思松和周杰伦都是其中的制作人，成绩非常的亮眼，几乎垄断了那两年的唱片销量的排行榜，仅次于周杰伦。李宗盛说，作为制作人，你必须要懂甚至爱你的歌手，所以呢，制作人常常会把歌手的故事放在歌里，这其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这首歌呢却是例外。作为制作人，也是作为写歌的人，李思松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到了其中。这首歌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